当地推行村寨连片发展，依靠绿水青山与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打造苗族农民画品牌。乡村画师蓝开翠凭借着画画手艺买了小汽车，盖了小洋楼。最让他满意的是，他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 一年我的画就卖了3万多块钱，就是条件好了，房子也宽了，我就在那个桌子上面画的，自己会在网上买笔啊，买颜料啊之类的。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种植面积预计超过 12.9 亿亩，大部地区秋粮作物生育进程正常，土壤伤情适宜，病虫防控到位，作物长势良好，秋粮丰收基础好，基本面好。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产量占全年 75% 以上。目前秋粮种植面积已落稳落实，总体稳中有增，尤其是玉米面积增加，在田作物目前长势总体正常，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较好。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办公厅主任魏百刚表示，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作物生育啊，这个进程是正常的，土壤伤情适宜，作物长势良好。13个粮食主产省中，除河南部分呢重灾区长势较差以外，其他地区秋粮作物长势都是较好的。特别是东北地区玉米、水稻已进入灌浆乳熟至腊熟期，长势好于上年和常年，增产趋势是明显的。 今年我国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局部地区灾情比较重。魏百刚介绍， 灾情较重的河南秋粮受灾面积1100万亩。占河南全省秋粮面积的14%，但是占全国秋粮面积呢不到1%。目前呢，河南绝收的525万亩地块，一半左右啊已完成了改种补种，受灾田块呢基本开展了一遍施肥打药作业，未受灾的田块长势好于常年，可以弥补一部分损失。 从粮食生产全局看，全国农业灾情与往年比总体偏轻。6月以来，全国农作物累计受灾7200多万亩，比去年同期少3950多万亩，减少近1/3。受灾、成灾和绝收面积均为近5年同期最低。此外，目前水稻病虫害的防控也到位。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今年的农业气象灾害是局部的、阶段性的。那么全国面上的农业灾情总体还是偏轻，所以今年啊秋粮丰收的基本面仍然是较好的。 国务院第八次大督察第三督察组日前发现，2019年初至今，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新义乡卫生院徐村分院住院人次和数据严重不符，同一人住院10次以上的达228人，涉嫌多种违法违规问题。请听总台记者丁旭报道。 记者跟随督察组成员来到徐村分院实地核查，督察组抽查了该院今年最近一个月的住院情况，发现77名住院病例中仅提供出2份完整病例，7人无任何资料，45人仅有住院通知单、身份证复印件和个别检查报告，其余23人病例资料不完整。8月25日住院情况显示，当天有22名住院病人，而医院的公共视频显示，24日、25日来院输液的病人均未超过10人。国务院大督察第三督察组成员吴行远说， 我们调取分析了该卫生院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25日的系统结算数据，其中呢2020年的4月、5月、11月和2021年的4月，这个医院的病床使用率都是超过了100%，最高的一个月达到了182.64%。那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呢，卫生院的病床上要同时住2个病人才可以。但是从我们现场看到的情况，这个卫生院里的病床是长期处于控制状态的。 经初步核查，督察组成员发现该院存在涉嫌收集参保人员身份证办理虚假住院、伪造医学文书、虚构医疗服务等7类违法违规问题。目前国务院第八次大督察第三督察组发现的有关问题和线索已移交成安县政府进一步调查处理，督察组将密切跟踪有关查处情况，并要求河北省有关方面采取针对性有效措施，切实管好用好群众的看病钱。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3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08例。截至9月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9,274,000剂次。 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东京残奥会4号结束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田径赛场上，首次参加残奥会的邓培成在男子100米 T36 级比赛中以11秒85夺冠，并刷新残奥会纪录。在女子200米 T11 级决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刘翠青以24秒94夺冠，收获个人在东京残奥会的第二枚金牌、第三枚奖牌。在当晚两项投掷比赛中，中国选手均有出色发挥。2019年世锦赛冠军孙鹏翔在男子标枪 F41 级比赛中以47米13夺冠，并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米娜和李英丽则在女子铁饼 F38 级比赛中摘得金银牌，米娜以38米50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此外，东京残奥会新增项目羽毛球4号迎来金牌日，杨秋霞在女子单打 SU5 级金牌赛中对阵东道主日本队选手，她以21比17、21比9连下两城，摘得中国代表团历史上首枚残奥羽毛球金牌。在女子单打 WH2 级金牌赛中，头号种子刘雨桐和二号种子徐婷婷会师，刘雨桐两局均以21比15取胜，收获个人首枚残奥金牌。19岁的屈子墨在男子单打 WH1 级金牌赛中对阵韩国选手，比赛中屈子墨进攻积极有力，以21比6夺下首局。第二局赛程过半时，对手宣布退赛，屈子墨获得冠军。目前中国队以93金57银50铜总计200枚奖牌的成绩继续高居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5号是东京残奥会的闭幕日，中国队还将在羽毛球和女子坐式排球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全部比赛昨天结束，共有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7国18支参赛队同场竞技。中国参赛队斩获8个单项第一、3个团体第一，包揽库尔勒赛区所有金牌。总台央广记者朱东阳、王兵报道。 下面颁发晴空项目。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赛事组委会宣布并颁发了国际军事比赛2021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安全环境核生化侦察班组比赛的团体奖。苏沃洛夫突击项目教练员张飞说，参加这次比赛不仅探索了一套新的组训模式，也为基层部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 我们最重要的是梳理一些经验做法，在下一步当中我们会有更好的一个附带吧，将来对我们的练兵备战会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在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项目比赛中，代表中国参加比赛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以优异成绩夺得了该项目3个单项第一、1个团体第一。裁判长董卫江说，赛场上各国参赛队员同台竞技，相互借鉴，结下了深厚友谊。 比如白俄罗斯队，他有一个选手在今年这次比赛当中使用我们中国的导弹，他打了4枚导弹，4发全部空中开花。因此啊，比完赛以后我就专门把这名白俄罗斯的选手请过来交流座谈，他在射击当中啊采用了他自己钻研的一些方法，这些技巧呢我们准备下一步在训练当中要去验证，做一些改进。 陆军办赛参赛指挥协调组组长韩建介绍说，中国陆军连续8年参加，第4年承办这一国际性赛事，为各国军队切磋技艺、共同进步提供了广阔平台。 跳去比赛看比赛，透过赛场看战场，在与外军同台竞技中比对反思我们战训理念、装备研发、训练模式、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值得学习借鉴和改进的地方，以此推动部队备战转型深入发展。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陕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昨天出现降雨天气，暴雨导致北京城区多处积水，个别路段一度受阻。天津滨海新区强降雨最大雨量超过220毫米， 部分道路等低洼处出现严重积水，当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陕西、四川、山东、安徽、江苏以及河北、北京、甘肃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点52分，在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北纬37.79度、东经77.85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博知识竞答节目《中国国宝大会》第一季，昨晚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开播，精选全国140多家博物馆近1000件文物精品，让选手和观众通过文博知识竞答，开启一段中华5000年文明的探索之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节晚会主会场将于今年9月23号，我国第四个丰收节到来之际，走进广东汕头，开启庆祝丰收、弘扬文化的节日盛会。同时，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省主会场开幕式也将于当天在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阿富汗媒体4号报道，阿富汗塔利班与民族抵抗阵线在潘杰希尔省的冲突有所升级。民族抵抗阵线的发言人表示，目前数千名塔利班人员被困在帕里扬地区，这一地区的激烈冲突仍在持续。进出潘杰希尔的主要通道之一哈瓦克通道已被切断，而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则称已经控制了潘杰希尔省的舒图尔、帕里扬、汉赫和阿纳贝等地区。 尽管当前潘杰希尔的战局还在继续，冲突双方也各有伤亡，不过首都喀布尔的民生情况正在逐步回归正轨。4号当天，阿富汗全国最大的货币兑换市场重新开放，部分学校也已经陆续开门。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区秩序继续恢复。近日，总台报道员探访了当地一家医院，目前医院的运转正常，因犯罪事件入院治疗的人数还有明显下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39902208例，死亡648064例，这意味着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确诊，每510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死于新冠肺炎。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14979例，新增死亡病例3220例。 目前美国各地迎来开学季，大量学生返校，但新近发布的数份报告显示，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国传播，全美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住院病例等多项数据近期呈上升之势。截至8月26号，美国累计近48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文琪、孙文、古丽尼哈利，主播郑兰、志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喂，怎么不说话？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心爱不忍。 每天清晨7点，新闻耳边呈现。